但不知这一节的工会此时却都很有这样的花花心思，比如烟雨楼的烟雨苍苍，一看君莫笑居然也有玩工会的兴致，立刻又去游说对方加入，最后自然是被叶修客气地拒绝了。烟雨苍苍还当自己开出的条件不够动人，此时正在进一步的思考中。 像三大工会和嘉王朝这样知根知底者，就完全不会去做这种不可能有结果的努力了。四位当家，蓝河跑去神之领域向他们的会长春义老汇报去了。嘉王朝的陈夜辉则是很不安地去找家事的副队长刘浩说一下这个情况。中草堂的车前子在知道君莫笑的身份后， 一直都是若远若近的围观，有机会就摸鱼。此时继续这一思路，不动声色。最后直接去接触的却是霸气雄图的叶渡寒潭。叶渡寒潭此时就是哭都哭不出眼泪了。第10区的开荒最后搞得如此艰巨，这是任何人都想不到的。偏偏这次的搅局者还强大到让人无语。 叶渡寒潭已经觉得自己怎么也不会是对手了，却还不得不硬着头皮上去打交道。大神要见工会啊，恭喜恭喜啊！叶渡寒潭的开场白连他自己都知道很虚伪，他心里哪有半分恭喜的意思？可是除了这个，他实在不知该怎么开口。 谢谢。 叶修回复简单。 此时他要面对的消息挺多的，人手够不够啊？不够打招呼，我抽人过去帮忙。叶渡寒潭继续虚伪，应该不用吧？叶修回复中还带了个笑脸表情。叶渡寒潭连虚伪的词儿都找不出来了，斟酌了一下后，终于还是直接说了：“大神工会成立后有什么打算？”哼。 叶修回道：“叶渡寒潭当然很懂，他也就是把话带转到这方向。收到叶修回复后，立刻还以消息提醒：‘大神没忘了咱们的赌约吧？’当然记得，你们工会的记录我不会去碰嘛。”叶渡寒潭很快就收到了君莫笑的回复，说的话和当初的承诺一模一样。 甚至连附带的那个表情，也是当日用过的那个憨厚的笑脸。叶渡寒潭不会记错，因为这段聊天记录他可是有截图存档的。但是此时此刻，叶渡寒潭再看这条回复，却没有了当日那种开心。只是不碰他们工会的记录，这实在是太不够了。 因为此时此刻，君莫笑只要不给他们工会提供副本攻略，那么他们工会根本就不会在记录榜上露头。到时，君莫笑就是想碰都碰不到。当初曾让他们上上下下齐开心的承诺，此时看来却好像已经成了一句无足轻重的话语。当日的他们并不是没有想到这句话中存在的陷阱。 只是君莫笑的等级一直是比他们大公会的一线等级低一些的，只要抢到他升到等级之前控制好记录就可以了。他们没料到的是副本攻略这一手。叶渡寒潭纠结的不知道回复什么好了。从道理上说，君莫笑没有违背任何承诺。神之领域。 兰溪阁会长春义老在听到蓝河送来的最新消息后，也只能是一声叹息。兰溪阁的五大高手围在一起，半晌过去了，都没个人说话。这建工会就像天要下雨一样，谁也无法去阻止的。这要只是一个普通高手建了工会，大家还不会这么焦虑。但是，这是叶秋大神。 在全明星赛上突然冒泡，以龙抬头做出复出预言的叶秋大神，那么他建立工会的目的当然就不是为了娱乐，而是和各大俱乐部工会一样的目的。 竞争显然是无法避免的。 先看看再说吧。 到最后，春意老也只能给出这样一个意见。家事俱乐部，陈叶辉这次没有电话联系，而是亲自找上了刘浩。刘浩在全明星周末以后，心里就好像被扎了根刺。叶修的那记龙抬头击败的是轮回的杜明，但是却也给刘浩留下了很深的阴影。叶秋还会回来，这是很多人，包括职业选手、媒体还有粉丝的解读，而这绝不是刘浩愿意看到的。就在他为此坐立不安的时候，陈叶辉突然找上门来，而且带来了军魔校组建工会这样一个消息。 组建工会？ 同是职业选手的刘浩当然很清楚工会对于一家俱乐部的重要意义，被视作必然会复出的叶秋开始组建工会，这其中的含义， 这家伙难道打算自己成立一支战队？还有这种可能？ 陈叶辉说着。 哼，他倒还真是不死心啊。 刘浩冷笑。陈叶辉有些奇怪，他刚进门时看到刘浩的神情还有些阴郁，但在听到这个消息，看上去却好像是放松了很多。 他以为凭他一己之力组建一支战队都可以和联盟中这么多有底蕴的战队抗衡了吗？我看他真是个老糊涂了吧。 刘浩说， 如今的联盟早不是当初一个人就能撑起一支队伍的时候，现在高手辈出，神级账号越来越多，竞争又激烈，我看他是不是能拿到进入联盟的资格都很难说吧。 刘浩得意大笑着。 这么说我们不用去管他？ 陈叶辉问道。 嗯，太不关心也不好嘛，还是继续多多关注吧。 刘浩说。 但是他这个工会一起，我们在第十区的发展肯定又要面临很大的障碍了。 陈叶辉对刘浩越来越不抱希望了，他发现两人已经渐近渐远，双方关心的根本就不是一个事儿。刘浩只是觉得叶秋不可能再度崛起，但在这个过程中对于家王朝工会开荒会造成的阻碍，这个家伙居然是只字未提。陈叶辉知道工会的发展只是他的责任，无论如何也是牵扯不到刘浩身上，他只是最后一次探寻，看看这个昔日的盟友是不是真的就要和自己彻底分道扬镳了。陈叶辉的说话口气有了变化，多了几分强硬和质疑，这和他素来与刘浩说话的态度很不一样，刘浩也是一瞬间就感觉到了。刘浩也是个心思很多的家伙，转瞬便明白陈叶辉对自己的不满，当即上前一拍陈叶辉笑道， 走走，找个地方喝两杯，慢慢合计合计。 刘浩不想失去这个盟友，陈叶辉试探到了态度，当即也不再多说什么，两人一起走了出去。游戏里君莫笑要建工会的消息所引发的热议，足以让任何一家大工会妒忌得半死。看着热闹劲儿，他们丝毫不怀疑君莫笑的工会恐怕很快就会成为第十区规模最大的。在放出消息后，不少玩家就已经盯着工会页面，等着看君莫笑的工会什么时候成立。结果一直等到天都黑了，新建工会的列表里依然没有出现君莫笑的名字。荣耀建立工会的规则是由会长递交申请，而后有30位玩家响应即可。响应的玩家也在工会成立后自动成为工会的成员，30人也是一家工会的最低人数要求，如果人数低于30人，工会会进入一个72小时的倒计时，人数一直无法补上就会自动解散。而响应这个阶段算是加入一家工会最容易的时期， 很多人建立工会需要想方设法来凑这30人。但是军模校本身名气够大，别说30人，就是需要300人凑数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大家担心的是能不能在这个阶段抢到响应的名额，因为只要人数一够30，工会就会自动建立成功，当然就不会再有什么响应的机会了。这之后再想进工会就需要自己去申请，等候工会管理人员的批准。一般来说，在工会建立的初期，名头不响都是以数量为重，加入的人越多越好，等到发展起来以后才会进行筛选，这时候就要注重质量了。但军模校建工会，这不是一般情况，他有名气，根本不需要数量来为工会造势，完全可以一上来就以质量为重，这样一来响应的30个名额就显得越发珍贵了。只可惜军模校放话出来后迟迟不见动静，玩家们疑惑着纳闷着，结果就在晚上在线高峰期的时候，军模校建立工会的申请冷不丁的就出现在了新建工会的列表当中。一瞬，仅仅是那么一瞬，发现的玩家甚至没来得及把这个消息传出去，申请就已经消失。因为这一瞬间已经有30人完成了响应，工会已经自动建立起来。系统一条公和工会成立的消息是在随后才被玩家挖出来广泛关注起来的。星星军模校所建工会的名字，玩家们一边纷纷报名申请加入，一边揣摩着这个名字的含义。这名字实在是没什么霸气，也未见得有多好听，和一般玩家建立工会起名的思路非常不一样。没有人真正猜出这名字的由来，最后也只能是归结为高手与众不同的气质上了。星星工会受到的广泛关注让陈国激动不已，在他看来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开局。此时的叶修正在受理着那些入会申请，大堆的名字让陈国看的也是心花怒放，他只是遗憾不能全部都给接受了。这工会的人数是受工会等级限制的，新建的工会当然只是一级工会，最多只能有100人，除去那因为响应的30人，此时只有70个名额了。叶修在申请的清单中苦苦寻觅着，把那些相熟的人先给放进来再说。唐柔、包子入侵，这些人自不必说。此外像田七、岳中眠这些老朋友，在得知高手兄要建工会后，也是很果断地抛弃了他们的岳伦工会，积极地前来响应。30人的名额虽然没有拿到，但作为朋友当然是可以开到后门的。风书烟幕，当叶修抽到这个名字后，陈国先是怔了怔，随即也是反应过来， 哎，这个是不是苏慕城啊？ 是啊。叶修点点头， 啊啊啊！ 陈国只恨自己没有跟着一起来第十区玩，想想唐柔一直以来都和苏慕城并肩下副本聊天，各种羡慕嫉妒恨。 将来我们的战队会有他吗？ 陈国有些忐忑地问着。 这要看你了，你是老板啊。 请不起啊。 陈国泪流满面，他可开不起苏慕城这种级别选手的薪水，以他的这种身家建起战队也绝对是惨淡经营，很可能就是进了联盟也坚持不了1年就又被降级淘汰。好在有一个正巧掉到身边的叶修，这让陈国有了不少信心，真要全凭他自己来弄，他很清楚结局就是潇洒走一回。 哼，慢慢来吧，还早。 叶修却还在笑着。 难道到时苏慕辰会自降身价来我们的队伍？ 陈果脑中胡思乱想着。有叶修在，陈果觉得还是有这种可能性的，但是他可不好意思主动张这个口，只能是埋在心里使劲的期盼一下。 好了，认识的人全加进来了。 叶修这时看着工会的成员列表，又是检查了一遍，走后门放入的人都已经出现在列表中了。 工会频道也是比较热闹，因此聚集在一起的玩家抓紧时间互相认识着， 而那些通过响应加入工会的玩家中，有个别等级相当低，此时心中很是忐忑。即便是普通工会成员，也是可以看到申请入会的列表的，只是没有权限去同意罢了。此时看着列表中长串的高级玩家，几个小菜鸟都怀疑自己会不会马上就被踢掉。 还有空啊，继续拉人进来啊。 陈国看到叶修挑完这些熟人就停了下来，开始在那翻看工会成员列表，疑惑地说着。 别急啊，我们有条件就不要乱加一气了，我来看看拉哪些人进来的好。 叶修说。 等级高的呗。 最好是再考虑一下职业，如果工会里是100个牧师不大好吧。 哦，哎，你是想工会里的职业都像一支战队一样有着合理的搭配？ 做不到那个程度，但至少比例要合理，会有好处的。 听了叶修的话，陈果不再多说，只是坐在一边默默看着叶修操作。 叶修也是先将已经加入工会的玩家等级和职业认真统计了一遍后，随即开始浏览申请加入工会的名单。星系目前只是一级工会，成员最多就是100人。荣耀职业共24个，再加上有些职业技能选择的侧重点不同，会形成迥异的风格。比如鬼剑士、斩鬼和镇鬼几乎可以当作是两种职业来看待。再比如元素法师、冰火光暗四系法术，想全部技能学满，技能点是肯定不够的。通常情况就是选修两种派系，如此搭配出来变化可以说比鬼剑士还要多。这种职业内涵的分歧只看等级和职业是看不出来的，所以叶修才说想让工会整体达到战队那种平衡状态是不可能的。叶修也只能是从大方向上，如铁三角这样的经典 PVE 副本组合的搭配来考虑成员构成。这样该如何搭配，叶修实在不用再多考虑，只是算清了原有的职业构成后，就开始麻利地接受这边的申请。星星不断地有新成员进来，频道中气氛热烈，不过叶修最终却也没有加到满。别的不说，田七、月中眠这些个老朋友刚刚退出他们的月轮工会，想入新会还得过个5天，叶修得给他们留位置。不过对于有志于发展壮大的工会来说，5天的时间已经足够提升一级了。加入工会的玩家可以从工会领取到工会任务，这些任务奖励5花8门，此外在完成任务的时候会提高工会的建设度，这相当于玩家角色的经验值一般。到了100%就升级，升一级工会人数上限增加100人，会有更多的工会任务及奖励。此外到了5级工会时，工会就可以选择工会的守护之力。守护之力种类多样，目前荣耀中最普遍的选择是属性守护，可以提升工会玩家的4周。从5级开始，工会每提升5级，守护之力就可以提升1次等级。